紫冰冰 We are Arsenal. No mercy. We're Arsenal forever. 好，继续冇 jingle 嘅点子冰冰先。嗱，的总就啱啱应承咗，就嚟紧会有啦，但我唔知嚟紧会几时啦。好，首先先 自制一次俾佢咯。 自制。 唔系，我谂住今集先开始第一节系网台大典先噶。 系你中意啊咁。 所以会盗用网台大典。大典嗰個先㗎，咁就先介一介紹人腳先啦。咁我係嚟自空維普嘅 EV 㗎。 我係粉果啊。 我係上位。 我係 Peter。 我係壞人。 係啦。咁點解我係嚟自空維普嘅呢？咁就我哋好多謝某個節目啦。啊唔係，要先講一講先。香港第四個講阿仙奴嘅球迷節目呢，就即將就已經誕生咗㗎啦。咁就係呢個傑出槍手系列㗎嘛。就係專門負責回應一啲球迷嘅心嘅評論啦，咁好事嚟嘅，好事嚟嘅，香港越多阿仙奴嘅節目，咁呢個梗係咁就 係啦，好事。 咁人哋既然講到我哋話係街市咯，咁我哋就繼續貫徹翻我哋街市嘅風格啦，梗係係咪先？咁對於咁有啲人就問我，咁你今集會唔會有啲回應啊？咁我就得一句嘅啫，咁個回應。咁我就覺得你坐得喺呢個香港槍迷節目嘅龍頭位，你就預咗呢啲批評㗎啦。咁邊個話一個六個月誕生嘅槍迷節目唔可以批評你嘅呢？正如你加盟咗奧斯爾加盟咗兩個月，咁你都係批評啦，係咪先？咁我就 run 翻呢個嘅啫，咁我就冇其他嘢㗎啦，咁亦都唔駁你啲 point 啦，因為駁親嚟嘅話呢，我又要花四十分鐘呢，咁我個節目太多嘢講啊，咁就唔好意思啦，咁我就唔 講。你都知 我哋嘅節目好豐富，你仲壓啲嘢落去。 咁冇計啦，頭啲三分鐘值得㗎。 壓啲嘢落去。 係囉，咁冇計啦，咁嚟第一 part 㗎喇，好唔好？第一 part 就廠務嘅雜碎。 买 而家就好似 杂货铺，定系 杂货铺 嚟嘅，第三副 好杂货铺，我同你讲， 第三副先。 咁就先回一回顾返由上次录音到而家有啲咩转会或者续约嘅消息先啦。咁首先呢，阿仙奴呢就係离开咗一个球员㗎。咁呢个球员呢就係我哋季初签约嘅一个瑞典 U18 嘅前锋嚟㗎。咁 Rego 呢就已经离开咗啦。 哦，点解呢？ 咁呢就据闻啊，就係因为阿仙奴呢就孤寒，就唔肯俾佢 唔使 据闻 啦， 俾埋佢 啦。 但唔係喎，呢个应该係好多青年球员都包埋㗎 喎。係，咁当然啦，其实个真正原因呢就好似话上阵机会不足㗎啫。 又系呢一堆。 咁George Bird 呢就已经讲咗，就话其实嗰个所谓嘅唔肯承担个人学习费用呢，呢个消息就假嘅。咁呢就喺12月20号呢就突然间公布呢个消息嘅。所以嚟緊一月份呢，就大家通常会觉得我会讲话会买前锋嘛 ,U18 㗎嘛，但唔係啦。点解会咁讲呢？因为其实一月份对于阿仙奴嚟讲都係一个几重要嘅月份嚟嘅。就係青训学院里面将会公布新一期嘅获得青训合约嘅 或者拜拜嗰啲人。 係啦，或者拜拜西走嗰批。所以 U18 走一个嘅话，可能随时会升个 U16 上嚟踢嘅。咁就俾張嘅新合約佢啦。咁就另外都要講埋啦，青訓學院合約方面，據聞呢阿沙列林嗰張所謂嘅職業合同 renew 呢就將會喺月尾之前搞得掂嘅。咁呢一個就絕對係防止緊 俾人叫走。 俾人叫走。 咁講起叫走方面，就梗係要講講基拿比啦。咁啊之前好多傳媒好愛戴，一見佢踢得 fit 啊，阿路維又讚一讚佢嘅時候呢，就全多蒙特。 多蒙特。 多蒙特啊，想買。 本來斯過嚟加 盟 嚟 喎 啦。 咁冇計啦，咁雲家之前就懶醒咁早兩個月就同佢續咗張五年合約，咁我都唔知道雲家會唔會賣啦。同埋以而家和仔傷過之後，基拿比就可能會俾人睇重啲㗎啦。咁就所以嚟緊外借甚至乎賣走嘅機會呢，我都覺得會比較低嘅。咁跟住就講完基拿比，咁就想講一講路斯基同費林邦。咁路斯基個經理人呢就講到明話，喺一月尾之前嗰兩個禮拜會同雲家進行最後一次嘅會面啦。 咁以雲家上次記者會嘅口吻呢， 會面之前話已經留低啦。 係啦，就 係會留低嘅。 即係話你唔好同我講價啦。 係啦，冇錯啦。 其實兩邊都係 最後都唔使搞。 阿球員同埋阿雲家都係，唉，大家都想留低。 但係呢就一樣嘢都幾驚喜嘅，就據聞就話唔係一年合約， 兩年， 係兩年合約。 即係月幾歲？卅歲以上嚇，油破都係。 咁我就幾驚 Stephen 會俾人抽後算帳，因為 Stephen 嗰次就話阿仙奴唔會用殘啲老鬼，但係而家睇老司機咁樣做嘅咧，咁會唔會阿仙奴會成為另一支用殘老鬼嘅球隊咧？ 老司機真實年齡減翻兩年啊嘛。 唔係咁，老司機唔係養住你，老司機係自己識得到幾時傷，幾時出嚟踢。呢、這、一個唔係我哋養嘅， 暫停係啦，佢 本身 係 自我。可能力嚟嘅呢個 ，OK， 住自己嚟 ，OK， 咁、跟住就到費林邦啦。咁費林邦據聞咧都會外借嘅，但外借之前應該都會同球會續一張短期嘅合約，可能一至兩年咁啦。 咁長，我以為續到年尾先。 唔係，因為其實都要噶啦，都要續一續噶啦。因為其實嚟緊房中嘅料子嚟講，雲家都算狗噶啦呢樣嘢，即係可以話用狗嚟形容嘅。因為其實你費林邦甚至乎高基連，你翻到嚟之後仲有一兩年可以俾佢選擇賣定唔賣，即係起碼係對自己一個比較安全嘅方案咯。 始終保障喺度， 保障嚟 百分百 confirm 個人佢唔想用佢都留喺度啦，反正都平。 係咯，反而戴亞比都仲喺度啫嘛，戴亞比都收裂啦，繼和仔之後另一個收裂嘅，完全今年一場都冇出過，我都唔知 草地都未落過 啊，唔係落過，2013年1月8日。琴日官方網嗰張相，咪佢踢緊 U21 咯。佢有佢2013年有踩過草㗎， 可能佢平時有落草地跑耐嘅。 我撞你個鬼啊！真係 平時有剪下草㗎，佢而家左右做剪草員。 嗱，咁都要跟住，仲要講一講一啲比較外借嘅消息㗎，我覺得。外借消息方面，因為我哋足總杯好彩啦，抽到高雲地理嘅關係咧，就令到一系列嘅外借咧就壓後嘅。咁包括呢個嘅伊斯菲特，即係艾斯菲特啦，恩尼斯啦，甚至我頭先講嘅費林邦咧，都預計唔會喺足總杯之前咧外借嘅。 踢埋呢場先， 係啦，應該 踢埋先， 係啦，應該就以雲家條數係咁樣計，冇辦法啦。咁另外都繼續要講埋頭先講外借嘛。咁我上一集咪預告過喺一月頭咧，官方會唔會叭叭聲出啲新聞嘅？係 啊， 果然啦，喺1月3日方面咧，阿馬天尼斯咧，而家咪借咗去石州三嘅，咁就延長咗去到季尾啦。咁另外阿貝連喺屈福特咧，亦都延長咗去季尾啦。咁另外去咗非聯賽球隊波咸末嘅阿 Jeffrey 同埋阿 Lipman 咧，就延長到3月1日嘅，不過佢哋延長都冇咩分別㗎啦，因為之前都講過啦，佢哋係可以隨時返嚟參加返 U18 甚至 U19 嘅比賽㗎嘛，咁、所以都冇咩大問題㗎啦。咁返頭先嗰個位先，又延續返呢個節目嘅特色啦，就係又要講返伊斯菲特啦。伊斯菲特嗰個所謂嘅外借意向呢，就係、列斯聯嘅，而家就講到明。就列斯聯嗰個領隊，大家記唔記得邊個啊？即係上年我哋大 雷丁嗰、那個， 係啦，之前雷丁嗰個 光彈幕啊， 係啦，冇錯，嗰、那個光頭佬嘅。所以我對呢單外借都幾有信心，因為佢都算一個唔錯嘅教練喺我心目中，即係喺教英冠層面上面啊。 但最新琴日睇 Twitter 見到話，好似有人想借博主永喎。 嚇、啊？邊個啊？咁大胆， 蒙比利埃， 蒙比利埃，喂 ，Juruga， 蒙比利埃， 唔系，要嗱，我觉得喺财政报告，要喺财政报告入数嗰度揾翻一样嘢啦。究竟阿 Juru 嗰笔数找清未先？ 唔系攞嗱，问题啦， 系啦，会唔会系咁咧？呢个值得喺等阿 Peter 下一次嘅财经透视嗰度讲。 蒙比利埃都好似有啲好嘢喺度过，做过好似做过卡比拿喺度打逆风。打得唔錯過嗰陣時， 但係而家張生又出翻嚟，基拿比又喺度，我覺得 其實逆風 係夠啦，夠啦， 唔係即係我係講有 假逆風 喺度啫， 係啦。咁另外沙格拿都要講啦，加拉塔沙兩嘛，抌錢嘛，四年合約嘛， 又搶人過嚟， 每年410,000磅。 但係我自己覺得啦，佢會唔會夠姜同阿伊寶嗰個又爭過咧？咁同埋嗰邊嘅種族歧視都幾犀利嘅。 即係呢一個我諗佢同埋佢老婆都要考慮一下啦，人身安全嘅問題。所以阿仙奴而家俾嘅兩年合約加7万磅周薪，我覺得 其實7万磅 唔係冇機會 嘅，7万磅有冇加過人工啫？ 其實加咗好少嘅啫，真係 即係有都係5000咁樣啦，係嘛？ 差唔多啦，扣埋税嗰啲林林森森，係咯，好 Q 孤寒啫，冇計。呢一樣嘢始終改唔到啊，用咗4000几万買個奧斯爾翻嚟，但係嗰啲濕星數咧唔肯找啊。 條數咪啊，佢係喺其他度攞出嚟咯。 唔係即係你喺出邊買個稍微即係後咩叫唔係後生當打啲啊，有啲名氣啦，你冇5万磅都唔得啦，一定係咪？你仲唔知佢得唔得喎？系嘛？ 所以其實我覺得應該俾多啲錢沙格奶啊！真係呢、這個 喺迪亞比份量度扣翻出嚟先咯。 係咯，唉， 迪亞比都冇出糧， 而你話有，唔係嗱，你冇聽上集節目啦。 佢係出部分嘅糧， 部分糧， 即係完全冇出糧， 冇人知啦。 嗱，你冇聽到上集節目好明顯。 咁如果迪亞比出 99.9% 糧都叫出部分嘅糧㗎啦， 冇錯。 係啊，咁你拎翻個 0.1% 出嚟咯。 係咯， 係咯，都要加係咪啊？即係唔好嘥咗個 0.1 啦，大佬。咁雲家呢就續約都要，我哋都要講講啦。咁就兩年合約喎，最新好似講話。咁都好似話一月至月搞掂啦。但大家都知㗎啦，雲家自己續約又係啲得返一年嘅球員續約都係等到最尾嗰幾個月先搞㗎啦。 佢又係想下睇下自己呢年尾呢攞唔攞到杯，跟住可唔可以攞多3-7万磅一個月係嘛。 佢 喺啲合約條款度加落去唔得囉。 佢唔會喺呢啲咁明目張膽揾著數㗎。一定有啲窿路嘅。OK， 咁另外繼續講外借啦。1月9號咁啊 ,Upon 呢就外借咗去賓福特嘅。但外借呢就外借一個月就去到2月9號。咁如果表現好相信都會去到季尾㗎啦，都會延長。咁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啦，我哋上一個球員外借賓福特係邊個？记唔记得？ 奔福特边 个？冇错，就系萨斯尼啦。萨斯尼喺奔福特嗰年系打得好好嘅，同埋要记得阿萨斯尼喺外借奔福特之前咧，佢两只手系甩过臼噶嘛。 系啊系。 佢系举个哑铃之后， 即系人哋啲军医好啲，咁咪借大阿比过去啦。 大阿比人哋肯肯收啊，大佬。 咪借和哥特过去咯。 和仔要讲埋啦，啱啦。咁啊，今朝早清晨啊， 手术成功。 傑比斯咧就影咗張相啦，就幫我哋做探子，仲快過官方網，我都唔明白點解。 班咗成都係 咁，你 班咗成 啊！你有咩？即係你睇佢聖誕 party 都知啦。 官方呢不嬲慢。 我永遠 Twitter 收到啲風咧，永遠快過官方好多。咁咧就影咗阿和仔咧，就同阿傑比斯咧就好開心咁。係。咁阿傑比斯仲勸佢喺醫院，佢哋原來打咗 FIFA 嘅。咁佢同阿和仔又輸 Q 咗。咁阿和仔咧就賴地硬，就話自己只腳痛。所以啊。CQ 咗 呢兩隻香蕉人咧，真係好麻煩， 真係好麻煩。 B one 定 B two， 但係見到個和仔咧，已經冇著到病人衫噶啦。 總係諗住影相靚啲啫，係咪？ 係啦，應該影相靚啲啦，我覺得就佢哋冇可能再著翻條香蕉出嚟，係咪？咁啊，和仔就正式步入呢個康復期啦。咁啊，傑比斯亦都報咗平安，就話手術係成功嘅。咁呢個大家可以安心啦，同埋要記得啦，佢老婆本身一個理療師嚟噶嘛， 按摩下咯。 係啦，咁而家喺 Daily 嗰度有人問我，咁孕懷孕期間可以做嘅咩？ 唔係咯，你啲小朋友咧， 啲小朋友就 一未結婚，走去 Google， 唔係講答案， 可唔可以同懷孕嘅太太行房？你有冇搞錯？ 我哋喺個街市嘅節目啦，所以而家跳去婦女新知或者都市閒情先。其實在懷孕期間，如果個胎係穩定了是可以進行安全的性行為的 ，OK？ 係啦，呢、這個要講講先，跳咗婦女新知先，你要咁樣入個環節的嘛？雖然個街市係好亂，但你都要入環節的 OK？ 係 啦，快炒翻啲嘢啦 ，OK？ 咁我就覺得即係相輔相成啦，有個理療師老婆喺隔離，即係起碼好過啲軍醫睇住佢啦。即係我自己咁睇啦。 14小時保護。 係，都唔會24小時。 係咪要叫走賓福特啲軍醫過嚟幫下手啊？ 都話簡單啲，外借啲受傷球員，或者準備受傷， 過啦 準備即係喺孖場度你再踢多兩場會傷咧，就借俾佢踢一場之後傷崩住佢幫你醫埋。 唔錯㗎，其實呢個賺醫療福利又可以慳返筆啦，人家幾開心啊 ！OK， 咁就講完呢一 part 嘅所謂嘅續約啦，咁同埋一啲 叫做外借嘅消息啦，咁就讲一讲阿仙奴嘅试训啦。哇，呢个犀利啊！阿仙奴十二月尾啊，试训咗一个嚟自立陶宛嘅十九岁右翼啊。 个名个名长到都唔识读啊。 卡斯拿古卡斯。咁就可以踢呢个左翼同埋右中场噶。咁就 1.79 米高，系当地联赛阿特大师嘅正选同埋该国嘅 U 亚特兰提斯，唔好意思啊，嘅正选球员同埋 U 廿一国家队成员嚟嘅。咁佢喺 Transfer Market 里面嗰个标价咧就£150,000啫。 嗯， 系啦，即系六分一个赞坚信。 好抵啊！ 系啊，好抵啊，真系。不过呢个买唔买就真系，即系云家经常试训啲人啦，咁就唔抱希望嘅。但系呢啲奇呢嘅试训咧，阿仙奴系都几多下嘅。已經發展到去到立陶宛啦， 世界首巡 係啦。咁咧就跟住要跳一跳去到1月2號啊！1月2號咧喺一線隊嘅訓練裏面咧，就出現咗一個15歲嘅青訓學生嘅，咁就叫 Chris Wheeler。咁呢個就好出名噶啦，就已經喺2013年嘅2月，啱啱夠18歲兩個禮拜之後咧，就參加咗一場 U18 嘅比賽嘅。但係要留意，曼聯係想叫佢過去嘅。同时在上年曼联已经成功罗致了他大佬的了。 哦。 所以嚟緊呢个球员会唔会跟随佢大佬嘅步伐？ 冇所谓啦，送俾佢咯，15歲啫嘛。 咁就值得大家留一留意。 做咩送啲球员俾中游球队啫？ 又系有人做做其他嘢， 要 练文， 等人哋有啲机会出年由下半板打翻上去先。 唔系噶，可能 佢都唔会下半季即刻上嚟打一线队啩？ 喂，所以话佢哋可能清好多人。 当你出现咗一个赞卢沙嘅时候，我唔够胆乱讲嘢。 18歲已经变咗球王了， 是不是劲过美 斯？15歲开到正选的啦。 第一日出来入了个波已经说劲过美斯了。我真的不够胆评论这些东西，大佬。 19岁那个不是19岁。 不懂讲下去 啊。伪球王又正式做了球王了。 不是我已经得罪了一个阿仙奴的节目，我不想得罪了本台的曼联新闻。你明不明啊？这样我们很受敌的，你明不明啊？尤其是在本台互插。 不是啊。 即系我哋呢啲啱啱起步嘛， 近排睇报纸睇咗单新闻关于阿边个噶阿赞球王噶， 系 嘛未成名星， 真系讨论曼联新闻啊！咁我哋又要转环节噶啦， 哦算啦，因为佢做插水王啊嘛，系嘛， 系咩嘛第二啊嘛，但系佢话 唔系第一咩？ 唔系，但系佢 第二啊，第二， 但系佢话 C 朗之前都插过好多次嘛，佢话球王嘅 本 质系咁噶嘛，系咯，我了解嘅呢、這个，我了解。好，跟住就好啦，正式步入 踢波风格嚟嘅 球会集税啦。 嗯， 咁喺12月23號，咁我哋对车路士之前嗰个叫我哋咪赛前喺场有本叫长刊嘅嘢啦，系嘛？ 系啊，有啊，有嘅。 咁里面有个专栏咧，咁我哋见到一个比较熟悉嘅名字， 系 咁佢叫基拔。咁如果大家有听， 哈拉基拔 系有听到特别版嘅咁多位听众咧，就应该会略有印象嘅。咁咧 做过都冇乜印象 嘅。系啦，原来咧佢而家咧真系踢紧非联赛球会， 你记唔记得？ 但系咧佢咧系啦，但系佢咧就赚唔到钱啊，所以咧就转咗做一个 personal trainer， 咁去搵食嘅。咁咧就而家就间唔中帮手写下专栏咁啦，咁都几坎坷下嘅。其实基伯我觉得系啦。 佢哋先排有冇睇？ 咪住讲起特别版，我有啲嘢想问一问的总先。点解第二集特别版我哋嗰个 file 冇 upload 到嘅？是啊，你唔使咁错误，系条拎系死咗。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 唔紧要啦， 搞翻转头， 我哋今日贴翻条拎上唔得咯。 唔系，或者我哋会将佢掟上足球频道 Facebook 算啦，唔好搞咁多嘢。 我惊又掟咗我哋啲猫纸啊，我哋嗰啲预备晒资料啊。 唔系嗰张纸咯， 唔系今个月嗰份啊。 唔系今个 月唔使啦。 唔系今个月好犀利，今个月我哋公布。有41頁到啦， 成座山咁厚， 系啦，都几濑嘢。好，继续讲球会集税。咁第二点就同样喺车路士嗰场比赛发生嘅。咁有个北爱尔兰著名骑师啊，阿麦凯，咁咧就原来佢都系阿仙奴 fans 嚟嘅。咁就阿仙奴咧就送咗件背号印住4000嘅波衫俾佢嘅。就庆祝佢有职业生涯嘅第4000场胜利嘅。 哇， 劲喎！ 4000场，哇，佢都100年纪啦，我睇白都。 系啦，骑师都几大年纪嘅，可以算其实。咁大家都留意到， 无思宇都就嚟60岁啦， 都几多精英啦。 網球界我哋有梅利啦，喺私人界方面我哋有亨利嘅朋友費達拿啦，咁喺田徑方面我哋有 Mo Farah 啦， 都長跑嘅 長跑高手， 世界冠軍， 英國冇錯，都真係幾犀利嘅。我哋個體育團隊方面，阿仙奴其實 英國資本梅利， 應該學阿巴塞嗰啲搞埋其他經理人公司啊嗰啲簽埋啦，都幾過癮嘅其實都應該。咁就 體育會咁喎， 巴塞係成個體育會嚟喎。 係啦，所以我 咩運動都有， 係轉型下咗 體育 環點，環點成班友咁中意打乒乓波，組隊啦。 係咧，跟住組隊乒乓波參加世界賽咁。 係咪先？ 唔係唔得㗎，華美倫打乒乓波好勁㗎。 喂，但佢又要對翻文佩斯喎，可能到時。咁佢助攻 咁咪乒乓球场上报仇咯？ 唔系乒乓球上，我嗰啲弹波咧好准嘅，弹落啲边度？ 即弹落个身度咧，弹 落边度？ 落 bat 落去。 OK， 咁就要翻翻上一集嘅一样嘢先。咁啊，伟孙啊嗰个终止问题咧，咁佢就讲咗咩原因啦？原来咧就因为当时嘅球迷咧就闹佢老婆同埋佢。仔女， 哦咁啊唔啱， 咁和不及妻儿，我觉得 就 是，后生仔激动咯，但系 咁同 了解咗呢个原因之后，咁 OK 啦，叫做勉强接受你解释啦，系啦，和不及妻儿啦，咁就好啦，跟住就去到一个都要解释嘅嘢嘅，咁因为咧英超方面咧就举办咗两个选举。咁一個咧就係官方網站俾球迷搞嘅選舉，就係半季嘅最佳十一人啦。咁阿仙奴方面咧喺球迷選擇方面咧，雲加係最佳領隊啦，艾朗、藍斯、梅迪、薩卡咧都入選咗呢個名單嘅。 你講官方係阿仙奴自己網站？ 唔係英超 官方 ，OK。 係官方網站 ，OK， 球迷票選嘅。至於英超本身嗰個半程最佳名單咧，阿仙奴有四個入選咗㗎。包括咗奥斯尔啦、艾朗南斯、梅迪萨卡同埋斯石斯尼嘅，而其余嗰几个咧分别系爱华顿嘅高文啦、修咸顿嘅洛夫云啦、车路士嘅夏萨特啦、曼城嘅耶耶托尼啦，同埋曼城嘅阿古鲁。另外利物浦史道力治、苏亚雷斯亦都入选嘅。 咦，好似见到另外一个啦，另外一个咧系有。 但系你好奇怪哦，有一队球队系冇名嘅。 我唔睇，唔 算啦， 算啦， 色种零名面，大家知啦 ，OK， 唔系 有队有心队唔喺度， 系啦，我讲完啦，曼联新闻唔好抽我啦 ，OK， 你俾曼联新闻，你俾曼联新闻， 唔系我第二个节目唔好抽我， 我 点知讲咩啫？ 我哋热刺啫嘛，讲紧热刺都冇入啊 ，OK， 唔系琴日见到苏达度射波，哇喺。喺左手边禁区射翻去右手边传波俾佢， 有射波啊！ 射咗传翻波俾佢个人， 佢今次又 跟住俾人再斩翻入嚟。 今次右闸传俾左闸嗰啲， 冇错， 传中球咁样。 好啦，咁跟住咧就都要讲一讲啦。咁阿仙奴嘅摄影师咧，其实都几奇怪嘅。其实都有好多客席嘅摄影师。原来咧喺上次主场对。卡迪夫城嘅時候咧，即係唔係呢次啦，再對上一次咧，阿 Mo Farah 咧，即係頭先我哋講過嗰田徑手咧，係做咗攝影師。 即係卡迪夫城嗰場。 唔係主場。 主場。 主場。 係阿 Mo Farah 係做攝影師嘅，同埋我唔記得好似車路士嗰場啊，阿恩尼斯未外借出去嘅時候，佢都做咗攝影師嘅，仲係 VIP 嚟嘅。 即係點攝影師啊？ 張伯倫。 即係教好曬，你幫我撳下 shut up 咁樣啲係嘛？ 球員咧冇嘢做咧，冇嘢撈咧。 唔係啊，我影下相啊。 係可以去影下相嘅。 教我你幫我撳遙控。 即係又睇得出雲家幾咁慳皮啊！你班友，你班友中意影相嘛？落埋嚟影啦，幫幫手啦！ 有嘉賓嚟啊！禮物都唔使啊，你落去影啦。 係啦 ，VIP 張嚟。 係啦，咁講完呢啲之後，就講單好消息啦。咁斯文，大家如果啲新中意兵工廠球迷咧，就未必會識嘅。但係對於我哋呢啲不敗時代中意 啊，實識㗎啦。 係啦，再之前咧就應該知啦。咁斯文咧就我哋降門啦，之前。咁就同拍拖四年比自己細十歲嗰個溜冰天后呢Ryan 有冇幫我讀一讀個英文名唔多識讀 Frankie Frontony 啦就咁讀啦咁就結婚嘅50歲啊第三春啊第三 第三春犀利啊 好嘢啊 但好似斯文我見幅相好似靚仔過以前喎 呢啲化妝嘅化妝嘅化妝嘅 即 係 Photoshop 即係唔再留馬尾好似啊即係靚仔咗 咁唔係 但我覺得皮里斯而家都冇留得都靚啦，都 OK 啊。好，跟住就繼續講翻啲舊將啦。咁基伯同斯華咧，就原來已經同巴甲嗰間球會咧冇咗合約噶啦，十二月完咗噶啦。咁咧就翻咗嚟睇卡迪夫城嗰場。而咧喺一月三號，如果大家 check 翻官方網嘅訓練嗰張相裏面咧，有一個好含糊嘅人影嘅， 喺幾後面嘅， 喺後面嘅。基伯圖斯華咧係翻嚟跟操嘅，但係唔係基伯圖斯華自己主動要做嘅，係雲家邀請。係 咪諗住簽佢半季試下啲位，幫下手，操下？ 第四中堅 ，OK。 防中後備免費， 唔係咁 留四中堅， 咁留佢嚟做下啲青訓都 OK 嘅， 肯定係第四中堅啊！你睇下華美倫咗濕頭哥，無端端有個窿喺度嘅， 俾人踩到啊 嘛。OK， 好啦，咁就繼續落去。 唔係咁，朴主榮涉射人力強啲， 都喺度，都 基伯圖斯華涉射人力強啲啊。 朴主榮，朴主榮係佔咗40% 涉射人，基伯圖斯華只係得個一張嘅。 周圍都見到破處嚟噶，周圍都。 遲啲會唔會周圍都見到基本圖斯華？ 好啦，跟住繼續講講啲前球員好唔好啊？ 好啊。 希比離開咗白俄羅斯聯賽球隊啦， 慘啊呢、這個！ 就轉投咗去土耳其超級聯賽第13名球隊，乾亞士邦咩隊嚟㗎？ 土耳其有幾多隊球隊啊？十四隊啊？ 我唔知道，唔係中游啊，講到明中游，中游，中游。OK， 唔好咁衰，唔好咁衰。OK。咁頭先我哋講到官方網啦，如果大家有睇賽後報告嘅話咧，其實而家推出咗兩個新功能噶，就係、是、呢個 State Center 同埋 Checkbox 嘅，即係所謂嘅數據版啦，即係嗰啲全球路線啊，嗰啲係啦，出咗官方版噶啦，同埋都做得幾精緻嘅，大家都可以盡量利一利用呢一個去睇翻啲數據，雖然人哋話數據係唔可以代表一切嘅，但係數據都值得大家睇嘅， 加埋 都有人。覺得數據是一切嚟嘅， 係冇錯，好極端。 唔係有啲人都話感覺重要啲過數據嘅， 都係。 係啦，咁繼續前球員系列咧，咁我哋記唔記得我哋咪一月咪解約咗阿舒沙嘅？ 啊，係啊，林 係啊， 林 門啦。原來到而家都未有班落㗎。 應該啊，唔 係啦。咁喺阿 Tony Roberts， 即係我哋個龍門教練，早兩日推出咗一個 Twitter 相咧，就召集咗所有龍門班底影嗰張相㗎。咁原來佢依然係在陣嘅，但我唔知球佢係喺球會有冇身份 定 點啊？係啦，我唔知佢有冇身份，但係都仲喺度呃錢嘅，即係呃資源用囉。 都係嗰句啦，搵個第二個龍門教練啦，我哋。 其實最想就列文大叔，不過列文大叔就好似話有啲英冠球會， 首先咪做教練， 係啦， 做領隊。 好啦，咁就繼續一月九號。艾朗南斯屋企埲围墙咧冧咗， 咩做噶佢围墙？ 用竹做啊，见到。 哦，竹做嘅围墙 冧 Q 咗， 三隻小猪啊！ 啊，唔紧，系啦，唔紧要啦， 一吹就冧啊！ 唔紧要啦，而家加咗人工， 系俾其他球员，系咪俾其他球员玩推冧咗？ 咁玩到上屋企咁过分， 佢啊嘛佢。 O K。好，跟住去到德國系列，奧斯爾獲選咗德國足協球迷票選年度最佳球員啊！咁呢個就先恭喜一下先。咁對於阿仙奴嚟講咧，就冇乜冇乜大嘅影響嘅，純粹講一講嘅啫。 好消息嚟 嘅， 好消息嚟嘅， 個人榮耀嚟嘅。 嗯。O、okay, K， 好，跟住就去到梅迪薩卡系列啦。 係。 梅迪薩卡就有兩單嘅。咁原來咧，梅迪薩卡係撈埋房地產嘅，喺兩年之前。 鋪定後路啊！ 係啦，佢間房地產咧就喺呢個漢諾威嘅，咁、就叫 C P。房地產好似賣水餃咁啊！ 有錢真 係 有 隻 咁嘅牌子， 好真係有啊！好真 係 有， 真 係買品牌， 出翻俾留翻俾有食， 買雞蛋啊嘛！雜貨鋪 有雞蛋啊，有雞蛋啊， 係啊，好正， 搞雞蛋都有， 好正。 隔離街市有啊， 搞埋房地產啦今次。 咁又佢同佢不萊梅時期嘅好友啊 ，Clemens， 好似係芬寧斯， 唔係芬寧斯係 芬寧斯，因為早幾日報紙有講， 係啦，咁就合組嘅，咁咧就繼龍甲堡有一個。設計嘅行業之後咧，同埋咁啊，梅地沙卡亦都有啦。 你有冇知龍甲堡設計咗啲咩嘢？ 哦，龍甲堡犀利啊！龍甲堡開咗間佢除咗有房地產做室內設計啦，咁亦都喺瑞典開咗間主題餐廳嘅。 哦，我以為你設計底褲添。 咁主題餐廳入面係咪全部都係龍甲堡嗰啲 model 相嚟嘅？ 底褲相。 唔係喎， 底褲相。 唔係喎，裝修得幾靚喎，因為佢有官方。 咁咪啱咯，梅地沙卡開地產鋪，跟住。 跟住揾龙格宝做室内设计，一条龙服务。 然之后揾铺头就揾翻梅迪萨卡。 系啦，一条龙 一条龙过，正。 几好。 好，跟住去到睇下有咩未讲先。啊，都有嘅。咁佢 梅迪萨卡仲有一单啊嘛，头先话。 系啦，系啊。咁啊，梅迪萨卡咧，原来嗰个收钱咧 收太多啦。 所谓嘅个 箱满咗未啊？ 原来咧就唔系佢自己拎嚟做噶。就係俾華美倫同埋阿迪特點佢嚟做嘅， 咁點解要點佢啦？ 到佢又唔同， 夠高大啊！ 係啦，即係靠個樣我控你嘅啫， 即係控控得。 俾錢咯， 唔係你幻想個情況先。阿卡蘇蘭， 嗯， 錢到 一手戚起佢， 一手戚起佢， 咁你就明白點解要梅利大家收錢噶啦。 咁我明曬， 明白曬啦，係咪？ 嗯 ，OK。 而家收幾多錢啊？ 而家收咗唔知啊。总之佢又好少咯， 个猪仔钱噶。 跟住阿的总就好心急，就想叫我读呢一个消息啊，就系关于呢个拜仁啊，关于呢个欧联啊，就官方啊，就为所有去酋长球场睇波嘅球迷啊，补贴30欧元啊，以答谢你哋嚟到酋长球场支持拜仁嘅。咁咧，拜仁嘅球迷咧，只系需要45欧元咧，就可以买到嗰场波嘅波费啦。咁咧呢一個咧就同阿仙奴嘅孤寒咧就相映成趣嘅，亦都同阿仙奴嘅票價咧對比係非常之大噶。 唔係拜仁嘅票價係好平嘅啫嘛。 係啊，但係佢因為阿仙奴 同埋我記得嗰時打杯賽咧，即係打翻啲德國杯嘅杯賽係拜仁係會將嗰啲門券嘅收入係俾咗客隊定係唔 低組別球隊係冇錯。但係呢一場波個意思係因為。場波係阿仙奴買飛㗎嘛，所以阿仙奴就買到好貴， 所謂、啊、 所以拜仁就官方支持翻佢哋 電視轉播費俾拜仁立曬啦，係咪留翻啲門票俾你？ 所以咧，阿仙奴呢一方面咧就真係俾人落咗個面嘅，我覺得。 喂，咁大身係 攞場啲贏一場波咪得咯， 75磅喎， 真係好貴啊，好貴，冇辦法啦，冇錢。 但睇英超都60几磅啦，係嘛？ 阿仙奴系最贵 嘅，消费系特别贵嘅。 唔系呢一方面，我哋又系阿男神啦，又系唔 Skype 翻嚟啦，咁冇计啦。又喺嗰边， 可以追我哋，好似追 追咗好多条数噶啦， 可以都冇回应佢。 集集都追佢数， 系啊，集集都追数。你睇下嗱，我都话咗今集系一定 overrun 嘅，第一节净系讲集数都讲到完。 哎，冇啦冇啦冇啦。 唔系啊，有啊，亚洲之行要讲埋啊。第一站而家有小道消息啊， 深圳， 深圳啊， 哇，唔系嘛， 深圳啊，大佬， 深圳， 唔系谂住点志冰冰组团上去睇啊， 唔系我谂住， 诶都 OK 都 OK 喎，组团 都 OK 嘅， 你呢 个 你 吓 冇钱啦，而且嘈咯， 即系唯一要讲佢 source 喺边度嚟噶，深圳， 唔系因为其实要讲翻嘅，因为之前负责亚洲区嗰个职员喺佢有官方嘅微博就话，佢咧就飞咗去北京又商讨一啲事，咁喺嗰度因为有啲小道消息其实都几准，譬如好似阿 Joff 嗰啲咧都讲咗话，其实深圳系几个 choice 里边比较大可能嗰、那个。 系咩？赵哥应该 可能怕咗 去广州、 大龙场、 深圳， 怕咗大龙场唔嚟啦。 所以咧。深圳呢大家真係要留一留意啦，即係唔使去，但係大家要小心啲飲食囉，我真係好驚阿仙奴會食物中毒囉。 唔驚， 唔係喺香港食完上去踢。 我最驚佢哋要去世界之窗嗰度遊覽咋。 唔係，我最驚去塞蘭睇。 我就係一路諗緊深圳有咩 深圳有咩活動可以俾佢哋搞先？我想問。 我驚去塞蘭行街市咋。 即係無啦啦有隻翻版嘅嗰啲。大咩咩鸭啊喺条河嗰度，佢哋影相啊！ 大鸭髀有细只， 好惊啊！ 食野味 组队去脚底按摩。 你知最惨系咩？最惨系北上频道杰斯会抽水啊嘛！呢个先濑嘢啊嘛！一定拉埋一齐嚟讲，我哋讲一定会，我哋讲。如果真系呢件事，我哋 讲。咁佢咪想带埋啲曼联友上去咯？ 冇用噶， 曼联友上 三万两上做咩啊？ 去做咩？ 俾人抽咯！ 你話嗰次阿仙奴嚟香港，有人著曼聯波衫， 咪 係 咯？車路士波衫又有，熱刺波衫又有， 咩波衫都有啦。 俾人打嘅阿仙奴球迷或者係阿仙奴球員都唔會打人嘅。 咁啊係， 射個波埋佢咯，但係 通常都係俾人攞錢掟嘅啫。 唔係，我通常最多就2-0嘅，即係手勢嘅啫。 好啦，跟住最尾幾單消息啦。 係。 咁我哋呢個節目不嬲都係咁嘅啦。頭先講完基拔杜斯華，我又記得有啲嘢未講 啦。 原來基伯圖斯話咧，就今朝早啊，又係我哋錄音12號嘅朝頭早5:00確認咗啦。 嗯， 做咩啊 ？ESPN 請佢講世界盃， 咁連同埋、 哦、 連同埋波力克雲尼斯特萊組佢哋個台嘅廣播佬團隊。 哇！好猛喎、啊，好勁喎！呢個廣播團隊。 係啦。 咁咪從亨利頂㗎啦，係咪？亨利係 亨利就 BBC 囉， 係咪？亨利做咩腳啊？ 咁我就好想知道機昂喺邊一台。係啦，我 Sky Sport 囉，可能。 嘩，真係過癮啦、啊、到時唔係講笑。好，跟住就啊，仲要幫一幫阿俊講少少嘢，因為我都唔知揾到咩位可以幫佢講嘅，就求其好壓突咁同佢講出嚟啦。啊，佢咧就话今集如果你哋讲阿 Jeru 嘅时候，麻烦帮我讲句，我 100% 支持佢继续踢阿仙奴嘅 ，thank you。我都唔知点样帮佢接落去， 我 真系 我送个加一俾佢， 基奥特咩唔系今日 俾个 like 佢， 我俾个加一佢，佢俾个 like 佢。 咁事实上张约未完嘅。 咁继续讲啲张若昀啦，好冇？ 即系作为阿仙奴球员，我哋都要支持佢嘅。 张若昀嘅张伯伦， 正如迪亚比伤咗咁耐，我哋都要支持佢。 张伯伦官方新闻 系点啊？ 云家决定咗啦，23、24岁嘅时候唔俾佢摆右翼啦， 转型 越嚟越打后边，因为阿云家就话佢长传啦，分波渗透能力都唔错噶， 仲要撞得， 唔系最紧要系同谢拉特有异曲同工之妙， 哇，好难， 所以有点艾朗南斯嘅感觉，所以佢未来嘅位置会是一个后置嘅中场中路。换言之，而家张伯伦呢个年纪，我绝对相信老司机续约之后，那个牺牲品会是亚迪达。你諗下，兩年之後一年之後阿迪達完約，張伯倫23、24歲，吸呢個位， 計劃好曬啦， 點石成金系列， 寫好咗， 會唔會一條咁樣嘅？ 其實我都試過啦，係咪對 AC 米蘭嗰時？ 唔係嗰場咪 fit 咯， 係 咪？就係嗰場咯，跟住之後都奶奶地嘢咯。 AC 米蘭係打中場咩？ 係啊。即係類似 係啊， 通常 我哋 阿迪達前少少咁樣。 我哋記得張伯倫俾人夾，跟住有12碼咯。 嗯。 但佢擺中 場 就 唔係我哋要留意，粉哥不嬲都係憑感覺做事啊！佢記到呢一樣嘢好叻㗎啦，係 咯， 好叻㗎啦。OK， 我通常自爆咗擺佢喺中間啊，自己衝上去。 唔係我成日都話季前賽記唔記得嗰兩集我哋咪講過嘅，擺喺度試其實係要做嘅。咁雖然試出嚟嘅效果唔係幾好，但係雲家依然咁一意孤行嘅。咁我唯有都係嗰句咯，放長雙眼睇咯，冇嘢講㗎啦。好，最尾一單 U17 英格蘭。阿仙奴 咧，次最撈咩單啊？ 啲你有幾多次最撈咩？ 幾多次最撈咩？ 球員嚟啦， 係 奧甘諾， 好啊， 摩爾，嗱呢個好嘢嚟啊，呢個好嘢嚟噶。 Dan Crowley， 你如果睇翻 U 十八啲精華，佢打到成個沙格拿咁噶， 唔係 OK 噶。 摩爾啊，阿摩， 阿摩爾， 阿摩， 摩，係啦， 嗰個爆炸頭嗰個， 係冇錯冇錯，唔係其實佢唔係爆炸頭嗰個， 佢吹散風， 唔係似嚇到史東咧， 未剪頭髮嗰陣時， 未剪頭髮嗰陣時嗰種頭嚟嘅 ，OK。跟住仲有啊米蘭尼爾斯，嗱呢個講過啦 ，U 十八嘅右翼啦，同埋最緊要嗰個 Dan Corny 入選咗英格蘭 U 十七，咁嚟緊好似話會對西班牙嘅。嗰啲油菜，所以都大家留意一下啦，都上網，如果得閒嘅就揾拎睇下啦。 話啱睇咗場 U 十八咧 ，Dan Crowley 咧，原來仲矮過沙列林。 係啊， 我初諗沙列林啲好細粒，點解仲矮過佢？ 嗱講到呢度，咁第一節就完啦，都同一同聽眾講講我哋原本嘅安排啊。原本安排我哋頭先所講嘅，其實講廿分鐘到，跟住去聖誕賽程噶啦。 未講過， 好可惜咧，好可惜啊， 好可惜啊， 真係好可惜。我哋講 好多嘢喎、 啊。講完呢30幾個 point 之後，我哋已經要完一節啦。好，咁我哋第二節翻嚟，好即刻踏入去聖誕賽程 ，OK？ 好。 好。我沒有可以隱藏。 大家听紧嘅系 www.redgarsin.com.hk， 一个追求连线嘅网络媒体。我系哥 Seven，